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， 我系末日。 我杰特。 今日2026年1月7日，咁啊，我哋107嘅 Comic 期啱啱好咧，107。咁啊，预告中啊，讲咗好耐噶啦，咁啊，终于都去咗啦吓，即系我要先俾翻个标题，就系17年教训进步。其实是16年冇去嘅，17年教训进步一个 letter， 大家应该知噶啦，唔知道就自己 Google 啦。咁真系有好多嘢咧。有啲嘢佢始终唔变嘅，有啲嘢咧佢其实都有变到。我以为 Comic 系个嘢系定咗唔会再喐嘅，但系其实都变咗几多嘢。咁啊，然后有啲嘢咧系以前受过教训，但系而家又再重新舐过嘢嘅嘢啊，阵间应该会逐个讲噶啦。咁啊，首先咧就系呢一届107咧，就其实就系50周年 Comic 50周年嘅纪念嚟嘅，啱啱好系50周年。然后他有些活动啊成些东西几乎我都没去到，因为真的不够时间。就是那么在讲这样之前就给大家看看地图先啦。这次是这次大会的地图，有灰色的部分才是个地图的是 活动的主办的地方啦。就是因为大家成日讲的啦，再套回这个槽啦，这旧大家都会影这旧叫会议动，其实呢就不是那个举办地方嚟嘅，有时活动会搞到嚟嗰度，即系譬如今次嗰啲，有啲都喺嗰边搞嘅，即系嗰啲50周年活动啊。但系实际上咧，我哋去嗰啲咧系东莞同埋西莞，即系右下角呢嚿嘢。其实嗰边先系嘅，同埋西莞应该喺下边呢嚿，定南莞咯。唔系好搞得清嗰个嘅，但系总之实际上搞系下边矮啲嗰嚿，几乎遮住咗嗰嚿，先系真正举办嘅场馆嚟嘅。咁而家呢度咧就系个今次嘅107即系地图最大唔同点就系你见唔见到呢度东123个白色嗰嚿，而家呢三嚿喺呢一届系唔会用嘅，因为嗰边装修紧，真系围栏围住咗嘅。咁当然我哋去嗰日就系冇装修紧啦，唔会搞啲咁戆居嘅嘢嘅，嗰几日系冇喐到嘅。咁所以咧就变成你只有就系东456、478。跟住西12就是地下嘅，跟住南馆就再向外边，跟住四楼就是南馆都会用埋，咁啊，其实就面积就冇细到嘅，问题咧就系个直线距离会远咗好翘多，即系如果你唔好彩地要由东七八馆要去南馆，我就当你唔使上楼啦，你都系行到你只脚咁嘅。当然啦，穿越呢个联络桥本身就系几戆居嘅事，然后我当然亦都系戆居咗一次啦。 早几年啦，好似当时西馆装修咧，由行去，哇，大佬真系差唔多系由南由即系由东德去西德咁嘅距离，大佬沿道。 咁的确啊，呢度最少冇青海洞，冇用到青海洞，佢哋尽咗力噶啦。如果用青海洞嘅话咧，更加行到你只脚咁，咁但系好不幸地咧，我今次第一日我系要首先去南馆，然后过东莞，即系主力喺东莞嘅，但系我首先有一两摊要去咗南馆先，啊，咁啊大镬啦！不过就好彩定唔好彩啦，佢就呢个要讲佢进步啦，即系以前我哋好少讲呢一部分咧，就系我哋取材嗰阵时嘅部分啊，有少少讳莫如深嘅，不过就其实都唔系好紧要啦，大家都听下啦，唔紧要啦，听你当听我生日好，你当听到样嘢都好啦，因为咧往年咧就取材个位咧就喺 E4。即系东四呢嚿位，唔知大家记唔记得 mouse 啊？因为入咗呢度之后变咗个放大镜，应该唔系好清楚啊。但呢个位 E4 呢个位喺呢度门口嘅，咁我就戆居居咁照直接铲咗去嗰个位，然后发现唔同咗，嗰边唔再系乜嘢。不过就好彩佢哋工作人员都肯通融俾我行，但系佢哋啲工作人员咧，其中一个我咁多年又唔记得咗嘅嘢啦。佢哋工作人员基本上咧，大部分都唔知啲地图嘅。即系唔知啲详细啲嘢喺边度噶，佢就系知佢自己负责嗰部分嘅。我一问佢边度采访咧，佢就记咗喺度噶啦，然后指错位。 今次一二三号馆去装修嘛，见到啦。 首先这个地图啦，啱啱嗰度就系、是、佢搬咗个采访个中心个位，佢又唔再喺呢个位，而系隔篱少少右边呢个联络桥 V 字个笃笃位度。最 V 嗰对最底嗰个位度，咁呢个位咧就理论上就左右都比较近少少，因为如果你之前嘅话咧，你由东莞呢个位要去西莞嘅话，都几行下嘅。而佢亦都有个新安排，就净系关我哋事嘅啫，大家冇乜影响嘅，就系 佢以前咧就係、是、佢就喺呢度，然後就喺度放你入去，你中意採點採訪啊點啊都好都好啦。咁嗰陣時嗰個年代，我已經問過國際部嗰邊，咁我咪影唔到你點樣開場咯？你開場嗰一刻啊，即係拍手啊嗰啲嘢咧，但又咪影唔到咯。咁佢而家就俾咗兩樣嘢，都解決咗，同時解決咗兩個問題。第一就係佢你先登記，咁你遲到另計啦，遲到就呢度放你入去啦。如果你係準時早少少嘅，佢會先做進行登記，然後喺十零分鐘左右啦，十點佢而家十點半開場啊嘛，十點十五分左右就會同你做簡介啊、剩啊啲嘢啦，然後就會問你要去邊度，你要去東莞嘅，佢就會帶你去東莞。咁七八佢就唔會帶你過去噶啦，佢就只會帶你去呢個位啦，東四呢個橋位，最今次係啦最少係係咪喺東四外邊，咁就放低你。十点二十五分就放你行，即是你有五分钟时间行去你要行的地方，然后准备影相。如果你去南馆或者西馆的话，他都会带你过去那边，他就带在你南西馆之间这个位，两个之间的位又是二十五分放你走，那你就有五分钟时间你 去到你要去那个摊或者要去那个位去影他开场，是做得到的。那亦都唔會有好大嘅優勢嘅，因為我哋前面咧就仲有炸優先入場嗰啲飛啊，而家又之前開始收錢之後就有噶啦嘛，抽選啊，咁抽選嗰啲會喺我哋前面嘅，咁啊一般入場同我哋差唔多時間，不過因為嗰一刻我哋已經喺館入邊啦，所以我會前過佢哋少少，咁樣啦，咁就叫做當年做唔到嘅嘢就係影佢開場，咁啊而家做得到，但係我好似最終都影唔到佢個開場，因為佢我做緊忙緊其他嘢，跟住佢話開場，開舉唔切機錄唔切，唔係由頭開始錄起咯，所以應該冇嘅，咁啊。呢度啊，咁啊，逐过嚟啦吓，咁啊，呢度就系由呢、这个大家应该好熟啦，旗津站嘅唔系旗津线嘅国际展示同前站，应该系最标准嘅去法。虽然你要最早就应该要去游乐町线嗰边嘅，不过我就唔使去到咁急啊。但系真系屌啊，星仔呢度冇睇到沙甸鱼罐道咧，我系时间关系嘅由我应该系高峰期过咗冇几耐。仲系算系高峰嘅呢个嘅，咁啊还好，只系逼啫。如果系高峰期咧，直情夹死你嘅。咁啊，第二日我就迟咗，咁啊，第二日先讲啦。咁啊，呢度咁啊，惯例啦吓，呢啲位最大嘅观察就系到底乜人最肯抌钱去做广告，即系本来系就系影呢啲嘢嘅啫。但系影到其中一个之后咧，我啊结一声笑出嚟。即 系 2026年啦，2026年啦，仲拉落鞋嚟卖。 因为今年有新装嘛，今年。 佢都系粤佢嗰个大人版添，唔系大人少女版。 佢系加龙喺 SS 系大人版。 佢 SS 街嗰个故仔嚟噶嘛？佢 啊，即系佢而家应该系十七八岁左右嘅少女版啊嘛。啊，原本系小学生嚟嘅啫，大佬。嗱，你啦，就咁嘅款啦，逼到。妈妈声，咁我就啱啱讲啦，我懒醒咁走去就揾东沙嘅巨人入口，结果就有少少濑嘢，兜咗几个大圈，因为佢就系、是其实两边都系啊，你一般入场又好，沙巨入场都好啦，佢都系要你兜条好大嘅圈，等你确保你有足够嘅空间俾佢行同排队啊。其实我系唔需要咁做嘅，第二日我话俾你听啦吓，就又系呢个又其中一个咁多年又唔记得做嘅嘢嚟。嗱，呢個就我呢個就而家指住呢個位啊，就係、是、記者嗰邊，我就係佢問嗰個其中一個問咗工作人員，最慘咧，你唔知道就唔知啦。我成日都想吐槽啊，我知道委員會聽嘅，但係佢應該聽唔明廣東話。你知你唔知道，你咪同我講唔知道，我再揾咯。你花幾分鐘時間，然後又問呢、這個問嗰、那個，我又唔好意思直接走咗去喎。好彩我第一日咧系早咗个几钟头嚟啫，即系我就知道我可能会濑啲咁嘅嘢。 日本人系咁噶， 佢系佢嗱呢度咧就系、是你讲埋先。 日本人咧，佢问路咧，佢唔知佢明明系唔知道，佢都会懒嚟，好认真地帮佢搞嚟搞去，成结果 佢唔系懒，系佢真系好认真嘅。我呢样我从来冇反应过，但系你好认真，我不如我去问个第二个可能识嘅人，好简单啲啦。佢唔系个个都唔识，亦都唔系个个识啊嘛。 咁呢度咧就系、是、应该系记者个位影出去外边见到会议洞嘅物上边影一张，因为开头嗰张咧我系后边影嘅，呢张系第一张影嘅会议洞。 嗯， 嗱，当时气温11.2度，其实几暖嘅，老老实实我做好晒冻嘅打算，亦都另一个唔记得咗就着得太多衫。啊，呢度取出佢就喺呢度入口，呢度入边就系啱啱个联络桥指住个位。因为佢50周年就有呢扎一大惨计划喺度，你可以揿停慢慢睇啦。咁即系，但系好似勉强有少少关系，就系佢啲纪念 goods 我有见过，但系到我记起要买的时候已经卖晒了。即系呢啲嘢收费有收费冇啦。呢个佢每日都会有个取材嘅臂章咁样俾你嘅，唔同颜色嘅。今日系白，第一日系白色，第二日粉红色。放心，我冇资料嘅。下边嗰个系虎航标志嚟，因为我搭虎航过嚟。呢个就系开场前，我而家百无聊赖嘅喺度等紧，等紧的时候走去影。呢个开场前嘅，其实你已经有啲人行紧嘅啦，有啲可能系优先入场啦，有啲可能系社团入场啦。据闻都炒到几贵啊，张飞。呢个就真系开场啦，开场啱啱开场，系明唔明啊？我入咗去未开场。就 是 那個5分鐘期間去影，去影下啦。不過都冇影到好多啦。呢度都係外邊已經排曬隊，你見到呢扎全部係全部，因為呢刻影相呢刻一般入場未入場嘅，呢啲全部都係優先入場嘅人嚟嘅。呢啲都係啦。咁我一開始就排咗阿哥入佢嗰邊個嗰邊啦，因為佢喺南馆啊，即系如果唔系嘅话，我系唔需要去南馆先嘅。跟住我就要经过联络桥翻翻去，哇，痛苦啊！嗰下真系 你得未咯？即系你太耐冇去过遗忘咗啦。呢啲咁嘅衰嘢。 呢度就系一般入场开始咗入场噶啦，已经。你见啲人喺度涌紧出嚟啦吓。声应该都我唔知道大家收唔收到入边个片入边嘅声，不过唔重要其实。咁啊呢度就系我有见到佢咧，以前冇嘅，以前临时准备嘅基本上都系，但系而家系有编好咗嘅。话你睇呢个系队伍途中，即系呢度唔系即系放翻前面啦。你见到有人举紧手噶嘛？我唔播啦。你见到有人举紧手噶嘛？其实呢个位佢跟住就会因为佢斩开咗条队，费事阻住啲人啊，咁啊，然后到佢要移动的时候，就大家举手，即系叫佢会佢哋工作人员，可能系摊嘅人，亦都可能系抗兵器工作人员啦，就会叫大家举手，咁然后举手嘅人一扎就去到个正式个摊前面，即系左边呢度，呢个铁卷门嚟噶嘛，所谓铁卷门前大手，咁啊，佢而家就有晒呢啲咁嘅牌，如果你冇，咁佢都会整俾你嘅。一般见咧呢啲最后尾嗰啲咧，通常会准备好嘅，即系呢啲印得靓靓仔仔嗰啲啊。咁但系咧队嘅途中咧就有部分有部分冇嘅。咁啊佢下边呢度影唔到，下边就会写住系个摊个资讯，即系摊系东 A 128啊嘛，文会12812AB 咁样，系咁样写住，咁啊写住喺度。咁啊，几清楚啊，准备得比以前仲要再好咗啊！即系佢真系有不断有进步紧嘅，其实啊，呢度就我又去到嗰阵时就问佢哋可唔可以影相啦？呢啲就采访先可以做到啦。不过呢、这个唔好彩我佢只手放咗喺度，啱啱我揿机嗰下佢就放咗落去。咁啊，呢个佢买嘅嘢啦吓，跟住系呢个我第二摊去5年号放货后。飞又是打成饼咁打咯，呢个南馆嚟嘅，就呢两摊，我就系净系去呢两摊，所以都系照影相啦。 有手其实好事嚟噶，当年啦、真系当年啊，我影我就影我影余海野千花老师咧嗰摊咧，佢唔出镜，我净影佢只手嘅，只能够 唔系我佢系规矩讲到明嘅，后边都会系噶啦，唯一例外我阵间会讲嘅。基本上都唔系唯二啊，系基本上都系同佢讲我唔会影样嘅，因为差好远。你同佢如果你唔讲你影唔影样咧，佢会犹豫一阵，可能会问你，亦都可能会直接拒绝。但系你讲到明你唔影样咧，佢哋会爽快好多嘅，无论系答应定唔答应都好，佢唔使谂咁多嘢，系嘛？呢度都系唔系放心规矩上。所有嘢，就算我哋有记者证都好，影嗰阵时都要问对方嘅。我系得到晒所有被摄者嘅同意，包括咁样影摊都好，我都系得到摊主嘅同意嘅。系咪摊主唔讲啦？总之通常系摊嘅话事人啦。 通常都系摊主啦吓。 边有咁多有台大收可以请咁多人去帮佢做嘢啊？ 好多噶，即系呢度啊，呢、這、一个五年目比较少，三摊三个并排去俾钱，呢、這个差好远啊，唔系呢个好似四个啊，呢、這个五年目方法四个，所以好快。佢就少啲，好似得两个定三个，但系我排得比较前，所以都还好嘅，因为佢得两样嘢卖，一系就新汉 set， 一系就补枕。你最多就是买晒，话即系净系买 set 冇噶啦，所以快好多。阵间我同你讲，即系我第二个例啊，呢个就啱啱讲嗰啲50周年 goose 咁啊，其中一个放大少少食得嘅 comic 剧云 棉花糖。 其实我有谂过，真系有谂过要买就一定优先买呢、這个，但系我谂下，我食完之后就得翻个罐嘅啫，又有啲哪个即系 呢啲喂预售用、這個，我就会想买啦。 啊呢、這个我就即系后悔啊！真系应该一早见到就应该买噶，系啊！嗰阵时谂住，唔使咁急啦，即系结果就濑嘢了啊！即系呢个都系呢啲都系啊吓。 嗯， 其实我即系时间保留翻去俾我系，我应该会大部分都会买嘅，即系就算系 commit 嘅话，我都照买。 今次好真好认真喎！呢啲谷市我几乎扫晒，因为我觉得几吸引。 嗯，最少如果只是揀一用，我一定会揀这个咯。这个预售啊，一定揀晒佢咯。 嗯。 跟住就都系这个就路过嘅啫。不过既然佢条队唔系好长，我就顺便买埋影埋啦。头先讲，虽然有部分我买咗未必影咗，因为买咗可买完之后佢可以同我讲，都系唔俾你影。两者冇绝对关系噶。亦都有时我纯粹系影相嘅啫。 嗯。 呢个就系我见都有呢度应该有十零个要排。咁我谂紧，晏啲啦，晏啲应该行消化晒条队之后，因为啱啱开场冇几耐咋，晏啲等佢消化完之后，我咪可以唔使再就直接去买咯。错误决定。咁啊，呢个就行例嚟噶啦，大家好熟噶啦，应该有去开嘅就系每年都会喺度搞呢个 committee 专用嘅纪念饮品，入边嗰支嘢咧系大家最需要嘅嘢嚟嘅，就系即系啲补抗力、心肺拉力嘅嘢嚟嘅。咁啊，就算系冬天都系噶。虽然你冇流汗，但系你系缺水嘅会，我争啲就屎 Q 咗喺嘴上边。 我反而冇买过，虽然我一定见到， 我年年都买嘅， 我冇买过啊。 我知佢揾笨柒噶呢啲因为呢啲咁嘅嘢应该系百零 yen 嘅啫嘛。你但系佢真系差个招子嘅啫。但系真系揾笨柒，但系你又真系买就宅就系咁噶啦。 我就冇啦。 这个其中一个排到好难远，所以我特登啦，这个是特登好奇睇翻佢嘅最后尾，这个是乜乜八啦，即系果青，果然我哋青春恋爱搞错了，嗰套嘢嘅插画嘅摊，条队好难长，我冇时间，亦都冇体力去，你睇下行到上桥，应该系上完桥之后落翻嚟，哇屌啊，正常难度咧，我唔知佢买乜嘢，但系总之就好难长。咁啊，呢度其实已经系东西联络桥噶啦，佢唔系经联络桥走啊。不过即系你见到啦，我而家系出咗去外边噶，我由户外兜翻入去。 嗯， 所以呢个系老钟套路嚟，老钟嚟嘅。不过影见到旧嘢乜嘢，即系呢扎应该系嗰扎纸袋嚟嘅。我估应该系纸袋嚟嘅，因为啲精品其实好多都系中国做嘅，大家应该知噶。因为嗰边如果你有翻咁上下量嘅话，嗰边系平好多嘅，比日本印刷厂。咁啊，亦都当然唔排除可能直接系中国嚟噶啦，我唔知道。总之无人看守咁啊，顺势应下。呢一刻我系喺个东西馆之间嘅路上边，喺兜外边，所以条路长咗好远多。直线行就咁行啊，冇人阻住你，我谂都要行十分钟。 嗯， 咁呢度入翻东莞啦，然后你放大少少嗱，你见到啊，佢会叫大家举起手，就系因为佢哋手上有个环啊，即系入场嗰个咪入场证啊，类似咁嘅嘢咯。佢证明你系买咗飞嘅人，咁啊， 嗯， 佢喺任何入到呢条路嘅地方咧，佢都会守住嘅，即系呢个区域啊，即系因为你唔使谂住走漏洞啦，即系譬如话你戴住咗个手环，然后就静静鸡咁样去到呢度，因为呢度系外边嚟噶，其实理论上唔系个咩嘅管辖范围嚟噶，你系一般人都可以行嘅。即系你扮一般人行到呢度，然后戴上手环，然后摆喺入边唔得，因为你只要进入呢个范围，佢就会先问你系咪入 committee 嘅，系嘅，你要出就嗰刻就要出示手环了，所以就你真系撞到佢无人看守嗰下，算你好彩，但系应该就唔得嘅，我见到系所有进入呢个区域嘅地方，佢都有人守住。 跟住就係去到東莞開始其實唔太關我事嘅，有部分啲南黨係東莞最主力嘅東四係南黨嘅嘢，逼南黨案。不過呢個畫家我睇開嘅，就算佢畫南黨，我都照買咁解嘅啫。有時啊，你唔好以為啊，你啱啱嗰個鐵卷門前嚟噶啦，呢、這個啊就係普通壁攤嚟啊，你唔好以為啊，呢、這個攤就算係壁攤啊。跟住我見到其實有啲興趣喎，望一望啦嚇。跟住佢就同我講，呢度唔係對面，我夠指落我嚟睇嘅啫嘛。跟住佢好順便咁指咗我睇。嗰边先系队尾，跟住我望一望出边，哇！屌啊，成条队不输俾呢个靠壁摊呢一个铁卷门前大手。跟住后边呢、這个见到远处有个细海报啊嘛，其实我系想睇个海报啊。呢啲咁嘅呢个斜道要捉去打靶，将啲罗掌带食人，仲要巨鱼，你要攞出去打靶应该要啊。呢、這个室内嘅温度，所以话应该就系短袖衫搭件风褛，呢、這个先系我以前嘅。定落嚟嘅，但系又系唔记得晒，咁啊，结果又着多咗衫落嚟，结果要去厕所除咯，个厕所都排队咯，男厕排队，女厕反而条队冇咁长，虽然佢哋男厕去得好快，但系最长度嘅话咧，其实男厕长啲，不过可能系睇地方啦，近女性区嗰边可能大咗啲啦，呢度东莞，呢度东五嚟嘅应该系，呢个其中一个几有趣嘅系。攞色仔去做嗰啲题目啊，我应该点样形容？总之睇图啦，自己睇图啦，喺唔系咁啦，咁停慢慢睇啦，即系一个几有趣嘅自己整嘅解谜定 board game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吓嘅嘢嚟嘅。嗱呢个去呢啲摊，通常我影摊都咁样影噶啦，就方便大家做嘢，即系我又其实我影嗰个相又冇乜意义。咁啊，所以佢啊，一路啊，呢个就香港代表星梦婷，应该仲有啲嘅，啊，呢个就纯粹行过，见到影埋啫。呢条卵屌，我唔知道会唔会人真系过嚟孖叉佢啊，应该就冇嘅，日本人咁礼貌，但系我系有少少冲动过去孖叉佢，真系啊，呢、這个跟喺隔篱。因为呢边是男性向，而且是比较裸嗰边，黐埋去男党嗰边嗰啲男性向都是比较裸嗰啲。呢、这个纯粹就是嗰啲呢类型其实是比较似 board 嘅嘢嚟嘅呢个，即系佢写佢嗰啲食记嚟嘅呢个，就系、是、不过就是食佢一啲就是由动画入边出现过嗰啲甜品啊，佢将做出嚟。这个。叮当的同人字，这个迷你多啦，系迷你叮当系不过好明显你都望到，你见到呢个题材都知道，系女性向，可唔可以咁叫咧？不过算啦，差唔多啦。一般向啦，但系画嗰个系女嘅啦，咁样 一般向啦，我叫一般向啦，叫做。 依我哋唔少，以前冇咁多噶。是好几摊，不过好多都唔俾我影相。 应该咁讲，系你以前冇撞去，冇行嗰头啫。 唔系，我肯定有，但系冇咁多啫。呢啲咧，呢本先黐眼筋啊！佢真系呢个我唔方便打开去影啦吓。佢呢啲入边系所有藤子不二雄嘅单行本嘅名单，佢有写啦，封面写住真系纯名单嚟噶。图都冇张嘅，非常眼近，即系资料向嘅。 呢样嘢多啊，其实咁识到好多呢样嘢就系。 你而家呢个就嚟成 CM 后，全部都净系个 list 嚟嘅，系净系 list 啊，都咁 Q 厚啊。咁当然佢有正正常常画嘅同人字嘅，咁啊，一只小铃声啊、叮当啊嗰啲，地铁连百科呢啲都有嘅。呢度就行到一半见到，即系呢个左村嗰边嘅。嘅攤位嚟嘅，呢一刻就冇人嘅，嗱呢一刻就未有人嘅，因為呢個啱啱開場啫，啱開場冇幾耐，具體時間應該係我睇下先，具體時間而家先12:35，唔係咯，都的啊死啊，我唔肯定係咪日本時間啦，不過應該開咗場一段時間，但係仲係啱啱開場冇幾耐，仲未算係咩啊？嗱呢個認咗呢個，陣間會再講嘅，係嘛？往年都讲噶啦，不过就唔紧要啦吓。呢啲唔多，我呢集嘅本唔多，呢个系少数嚟噶啦。 呢个佢个海报啦，呢个更加少啦。呢个即系个作者又系嗰啲身体唔好嗰啲，然后做连载又越轨少又慢。 嗯， 啊，即系我嚟嗰阵顺便讲下，既然去呢度，我哋大家见到呢度啦，嚟嗰阵时咧，我系事前好似以前咁样唱咗好似3000 yen 左右嘅100 yen， 然后即系唱散啦。以前一定要做噶嘛。其实而家唔系话唔需要，但系唔系好需要咯。如果你有办法坐到1500 yen 嘅话咧，会简单好多。 嗯， 100 yen 嗰啲用得好少，除非你真系好啄嗰啲细摊、嗯，非常地啄住，而且买好多。我有睇，但系买得唔多，呢个系事实嚟嘅。呢个啱我当嘅佢啊，因为咧佢而家好多咧都系直接谂办法去用 set 啊，前边都有噶。去买 set 去令到你啱啱好齐头一千， 嗯， 咁你就唔使烦啦。呢啲都系嘅，系啊，佢直情咁啊，整个 set 俾你，咁啊齐头，你俾1000 yen 就得噶啦，你唔使俾冇500 yen 嘅，即系咧你有，即系譬如呢个新刊28，佢定价800 yen， 佢都谂办法会加件嘢，咁加到去1000 yen。 揸硬币啊嘛， 悭大家时间，咁啊，亦都买多少少啦。顺便，如果你真系唔得嘅，真系唔中意嘅，一定要买本嘅，咁佢通常都有嘅。咁啊，睇你喜趣如何啦。啲大摊就越来越少肯卖500 yen 了，呢个通货膨胀问题。细摊就多咗会500 yen， 因为以前就有啲400，有啲500，而家就通常都500。真係有啲比較厚啊，或者比較多頁，或者有卡，或者多啲彩頁啊嗰啲嘢咧，就可能會直接就700-800，然後可能加張明信片啊，加個 folder 啊之類嘅嘢就1000，咁啊都係方便去計大家計數啦。呢啲都係啦嚇，呢啲解説本，不過呢個幾厚下，所以1000 yen 係應該嘅，係咪？呢啲就係、是、直情就係報咗攤大冇嚟。八成就系炒啦， 一系 跟住咧， 通常咧有两种情况嘛，一出咗事嚟唔到，另一种情况就咩啊？因唔切数啊，因唔切 因唔切，你都会你理论上应该坐喺度，即刻应该有 佢贴张纸话，几多点钟啲嘢会几点钟？我几点钟书攞嚟，即刻咧就排队入嚟 啊！ 咁结果就搞到依层多啊！每依系叫做咩？当啲同人玩家冲到最后黑先交稿时，就有啲咁嘅嘢出现嘅啦。 不过以我所知，而家自从开始收费之后咧，应该系你系写条入场，就算迟一到，你都可以优先入嚟嘅。你直接都仲系喺写条入场嗰度入嚟，你有手环噶嘛？咁、当然啦，如果你个手环喺入边就另计啦吓，你自己谂掂佢啦。咁就呢种就应该系我估都系。攞嚟攞社团飞噶啦，咁啊，呢个You Look Can 嘅同人啦，对，呢度开始就系我噩梦开始啦，既然打咗就唔计啦吓，因为咧喺大会规定咧，展示嘅本系要遮三点嘅，如果你冇遮，佢会巡噶，啲工作人员会嚟巡。如果你冇遮，佢系会要你去遮翻，好似呢度而家左边嗰度啊，阿卡尼嗰个嗰度嗰两点嗰两粒，佢系要搵张嘢遮住佢啊嘛。但系佢又遮唔晒，佢唔似台湾守得咁严。台湾系讲紧你眼见到嘅所有嘢，只要你见到就要遮，就要打。但系咧，佢哋系见本会遮，海报会遮，但系真系攞出嚟卖嗰本咧，可以唔遮。但是他又依然都是放出来的嘛，所以我影摊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状况，所以你会见到很多这个头像的。打到我人都癫了。这些呢他海报呢他就想办法啱啱好遮住了，即是老老实实会不会被 YouTube 红标我都不知道。如果红标了就到时先算了。这个就开始了，这个是北海道大学的奇拉拉同学会。即系大学入边嘅社团嚟嘅，呢个系东京大学嘅奇拉拉同好会，呢个应该系写呢个系边度？我唔记得边个大学啊？京大，京都大学嘅奇拉拉同好会，我谂紧你班大学生真系 大学生做呢嘢噶啦，真系 系京大啊！呢个好似都系京大，我唔系好 sure 啊。 啲都系大学嘅 Kilala 同学会嚟嘅，我谂紧啊，诶、啊，京大京大，我谂紧啊，你哋真系，唉、哎，啲我大学点解冇啲咁嘅嘢咧？嗯，啊呢啲都有，诶呢啲系小说嚟，我好佩服呢啲人嘅，喺 comic 入边摆小说，但系又卖到嘅，真系卖到嘅， 系唔系？因为 comic 呢啲其实有咩？佢系有一批定番 fans 系真系揾呢啲噶 comic， 即系如果识揾嘅话，系啲人专系揾呢啲噶。我讲咗好多年啦，我当年去日本嘅时候。仲有人見到《銀鷹傳》《銀鷹傳》同《銀之子》，就好明顯地話超過三十年嘅佢超級老、超級強者嚟噶嘛，多噶。 啊，老鬼我都見唔少嘅咁啊！呢檔我唔記得咗咩事啦，不過可能係純粹買咗嘢啦。啊，唔係喎，我依都冇買，冇時間咁緊要啊，幾靚啊！呢啲嗱女性啊，另一個我瀨咗嘢嘅又係忘記，我係。以为自己行得晒，呢、这个就睇翻前面养眼少少俾大家睇下，即系以为自己行得晒，结果系一啲冇乜兴趣嘅摊啦，我照系咁样碌碌望一望都，所以先啱影咗啱啱呢张相啫。但系其实唔应该咁样做嘅，因为原本佢系三万摊三日，即系平均每日就一万摊，即系我计过噶啦。三万摊咧，净系行。萬五攤應該是一日萬五攤嘛，萬五攤你只是在個攤前面經過要三個小時， 正常 只是攤前面經過要三個小時，它一個它一張一張台米幾嘛，我再一個攤一張台米幾，然後兩個攤嘛，咁萬五個即係七千五張台啦，我就咁計嘅就已經係未計咩鐵管門前啊嗰啲嘢，亦都唔計佢走廊啊連結橋啊嗰啲，我全部唔計，我就按佢一字排開排足七一萬五千個攤喺你面前，然後你由頭。用正常步伐，我是讲紧四公里每小时啊，去行，你要行三个钟头，即系更加唔好讲会场入边，你根本唔可能行到四公里每小时，你唔会企喺度就已经系算系咁啊！啱，我唔知道有冇影到，有啲情况系直情塞到你几乎系企咗喺度嘅，真物理上企咗喺度行唔喐啊！即系所以呢啲呢个阿苏曼格大王都阿苏曼格大王应该都廿几年啦。啊，即系你有呢个，所以相对嚟讲咧，呢啲已经算系咩啦？算系呢边系八区嚟，啊，全部都系八区嚟，即系又系嗰啲咧。我想有一个，如果我发一达嘅话咧，就会行过呢条街，跟住就讲全部，即系以前都系咁啊，有个冲动嚟讲全部唔使问啦，啊，其实。佢仲要每年加一次，佢仲要系攞翻当年嗰本出嚟，仲喺度嘅本嘢，啊，即系当年嗰啲仲喺度，就喺度讲啊，佢啲圣地巡礼啊，嗰啲嗰啲咩 set base 啦，系嘛？ 唔睇个时间，我仲要系二零二零一五年啫嘛。 喂，有啊，有啊，呢度展唔系呢度呢度，佢有嘅一几年噶，佢系有嘅几年噶，不过就再前嗰啲就冇啦。佢有印，佢有做，不过就冇带过嚟，就系呢啲又系呢啲还好少少嘅，打码唔会太过分嘅。呢个两个都有呢、这个静态开大，呢、这个大家都知呢个静态嚟噶。啊，我打漏咗，不过唔紧要啦，应该大家都睇得唔太清楚嘅，要都睇得唔太清楚啦。啊，咁啊，静态呢个来自新闻本啦。我原本以为多数系呢种。就算是即系呢种受控嘅嘢，好正常啫吓。诶，呢个几出名嘅，呢个喺来自深渊入边都嘅同人本入边都几出名嘅。啊，又咗算啦，唔紧要啦，应该唔会太有问题嘅。即系呢个本来系艺良逐日静态嚟嘅，咁啊呢个调翻转，咁啊几有趣。啊，呢度咧就外边停车场，而家已经系应该点？应该一点噶啦，已经系。系啦，点啦，系成点啦，已经咁啊！呢度原本系停车场嚟噶，咁但系做朝头早忙完之后咧，就会大家如果唔系攞嚟排队嘅话，啲人就会喺度休息啦。 通常我就会喺东莞做嘅呢嘢，东莞嗰个室内场做嘅，即系嗰条，即系咧东莞咧一二三四五六之间嗰个通道啊，啲人通常嗰度嗰系最受欢迎嘅，因为有瓦遮头。 哦，咁停车场好处就系大啊嘛，开阔啊嘛。你唔使好逼啊嘛，同人系好 Q 逼。你啱啱望到呢度都逼啊！你即系如果你要坐低唔撞到人嘅话，都有要咩噶？咁呢边咧就系啱啱嗰个位嚟噶，其实就呢度就停车嘅位嚟噶。呢个系六羊社嘅停车位， 六人社一个几出名嘅同人字印刷厂啦、嗯，因为佢哋系好多系当日朝头早先去嘅，应该系而家就比较少咗，比例上少咗，但大部分都系嘅。比较细嘅社咧，都系直接系印刷厂当日朝头早喺度嚟，咁、 嗯、 你入咗场之后就喺度接。有时佢好似系直接可以放上去你嘅摊上面嘅，但系呢度系落车厅落车嘅位啦。嗱呢边就系东七八啦。 嗯。 又系呢个另一个失误。呢边咧就系、是手机 game 主题嘅。 嗯。 咁啊，如你所见啦吓，呢度而家点几应该仲系，应该仲系好多人嘅时间啦。但系呢边已经系相对地比较静噶啦。不过主要就是因为。主题分关系咯，手机 game 有部分就是你听都冇听过嘅，亦都有部分可能你听过嘅嗰啲中华系手机啊、 嗯， 即系佢哋会将佢谷埋一齐啊。呢边就系中华系嗰边嘅，你会见到真系，相对比较少啦。你见我影到人嗰啲，呢个系相对比较少嘅，系嘛？咁当然仲有啲系。我记得好似接咗 ICG 啊，好似接咗，好似未接啊，搞错咗，冇打啊。总之我冇打，一个几系日本嘅几受欢迎嘅手机啦。呢边咧就系 cosplay 嗰边好多，第一日还好，第二日仲多。 主要揾食噶，大佬人哋 啊，好多人，有部分地方好捻多人，有部分地方就好捻泼水，即系睇佢个 cosplay 本身嘅名气如何啦。然后咧得罪讲句。我咁样望落去咧，系有啲似某啲街咯。 唔好讲有啲嘢。 得，即系我觉得已经得罪唔少人啦，啱啱嗰个已经，但系真系个感觉有几分似个气场啊。我唔系好敢行过去，所以呢边就可能仲危险添啊。你要讲埋呢个 cosplay 啲先啦。唔系，佢哋咧其中一个人超级爆多嘅位置就系嗰啲排队，因为佢又唔系真系非常之多人去。但是呢啲队嘅行进係非常之慢，搞到啲队呢係好长嘅有啲。因为你諗下好啦，你平时买同人字行过去要呢、這个要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哦，跟住佢執好俾钱走人，最多寒暄两句係咁多咋嘛。但係呢啲呢 cosplay 呢啲呢唔止买嘢㗎，又可能要玩一下小游戏啊，又合照啊，又握下手啊，如何那样㗎嘛。顺带一提，每样都要收钱。 係嘛。 咁即係咁然后所以咪搞到每一个人可以搞几分钟，你谂下，我哋买本嗰啲一分钟一个都嫌你慢啦，我真系有啊，不过即系咁啊，然后后边就应该 FBI 唔会嚟拉我啩，即系啲罗本即系仲要系啲 title 仲好阿布拉尔嘅，即系睇到就睇到啦，睇唔到就我唔放大啦。即系呢啲就系一睇就知系 FBI 会 call 嚟啊！呢个香港代表黑猪白猪，几多人排队噶？无形代呢个系韩国嘅，呢个好似系尼基啊。 嗯。 啊，呢个就老啊，但系啱啱我就讲啦，就系啱啱我做乜花时间喺前边嗰扎地方度咧？即系我直情行都唔应该行，我时间已经唔多噶啦，应该直接杀过嚟马良呢边噶嘛。 嗯， 点解咧？呢个其实一个几受欢迎嘅队啦。后边会讲啊，呢个都系应该都系big time嚟嘅呢个。 点睇都唔似见全香。 都系马良啊。 嗱，呢啲就好硬卡。 唔系呢啲点会唔见全香啊？你 commit 期摆唔见全香啊？真系前世未入未沉过落东京湾啊？马良唔可以 out 十八噶，即系。我知呢、這个世上系有佢嘅 L 嘅同人图同人咩咩，但系 committee 啲咁正式嗰啲嘢咧，你真系嫌唔够近啊！真系出边就踢你落去啦，就灌落水泥又入东京湾啦，唔好嘅，放心啦，冇嘅，呢啲全部都系健全向嘅，但系当然有啲咁嘅资料向啦，都唔少啦。不过呢啲我就我睇女我睇女嘅，咪睇埋，已经乱卖了，即系唔单止系原卖啊，系原卖。执埋个摊，跟住放张纸，跟住然后拜拜了。 嗯， 而家两点咋？呢个钟数两点咋？就已经乱卖啦。啊，呢个仲要唔系big time嚟噶，呢个系赌钟嚟噶。你唔好睇少啲赌钟啊！真系赌钟先系，既唔系头尾，亦都唔系靠逼，亦都唔系点门啊，就叫赌钟啦。 嗯， 系好多噶，而且好少你喺网上见到噶。 嗯， 即系好多都系。呢度就系真系呢度有，或者系啲同人 only 场啊，嗰啲会有，冇委托，亦都冇人数书嘅，好多都系 啊，呢、這个就我见到有人去踩轮椅嚟，佢冇人推噶，佢自己拱个轮椅过嚟，啊，都几励志啊，老老实啊咁啊，呢、這个就系唯二入咗镜嘅真人啦。 嗯 其实我本来是想拍他的，但是他既然他有 cosplay， 就算是摊主 cosplay 或者是小精灵 cosplay 都好，我都不拍的。但是这个应该是摊主兼本 人但是我拍海报他又摄埋嚟，我没理由不拍他的，那么顺便不紧要了。这个这里应该是蓝哥呢，蓝哥呢和马良是有分开的，但是我的行法会变成梅花间竹。就是这些是很多很受欢迎，这个是中国那只叫做蓝 B 定是什么，这个应该好像是蓝 B 的。其实呢拍得出的，为什么要拍这个呢，你见很多这些花碌碌的大的牌呢，就九成是中国人，我确认了是中国人来的，也很简单，听他说什么就知道了，只有普通话了。 哇，听得明白吗？花牌 这些咁嘅阿加力牌，其实喺呢边日本都兴嘅，但系日本就唔兴做到咁花碌。 太花碌啦！日本人好简单啫嘛，日本人一个单角色嘅嘛， 一个企喺度或者摆个 pose， 背景都未必有嘅。 要咁花好麻烦嘅，其实。成本贵。 然后咧，我去到呢度先发现咧，佢系唔单止系分咗类嘅，仲系分咗人嘅。如果你系譬如呢度无星零六为主嘅话。就一行都是无星零六的了，即是他会分埋这样东西。当然是可能譬如你报的时候是报、我创作的无星零六的本的，但去到突然间觉得有第二个、玉醋十字好一点、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，但是比较少，会变成成行都是他的。而我最另一个错的地方就是我由头下落尾。由头下落尾就代表着角色分是由新去到旧、但我认识的马良其实大部分都是旧的。即动画一二期那些，直接是现实世界八十年代那些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些。所以又浪费了一些时间给一些我没那么有兴趣的角色上面，然后到我真的要有兴趣的角色呢，已经收了七七八八了，未到七七八的差不多一半了，已经有接近一半收了、这些。极少数的星云天空 的本。这本我应该有。应该有买，我不是好的，这个都是应该好像最后买不到，它好像原卖，是应该是原卖，都是无星零六的、你看到一辣的，跟着再过就是 CY 系那些关布啊基连啊那些、又是因为太迟去，所以有不少已经收档或接近收档了。这个应该几出名了，大家应该有印象了，关布都画到很多年了。公主年纪了，我成日讲住基年的那里、卖晒了，这个这是建本来的。这本卖晒了。不多，反正都后面应该是有要打码的。因为基年就可以 R18 了，这些是 R18 的，但是多谢他手下留情。那要讲多少少了，反正。因为呢，因为香港同人志就算你买啦，仲会买嘅年代，而家我知道香港大部分都唔再喺战士即售会嗰边去买㗎啦，但係就算係买 R18 同人志都好啦，封面系健全嘅，冇呢个问题嘅。因为如果喺香港你要合法地买嘅话，你个封面如果系二级即係 R18 的话，你用不透明嘅胶袋封住佢，成个黑色或者成个蓝色嗰啲，有时你行过宣布单可能都会见到一本半本嘅。但大部分都是清凉少少嘅啫，因为你要保持佢喺一级范围，你二级就要封晒成个嘢，你连封面都见唔到嘅话，就真系唔会有人买你嘅嘢，无论系商业书刊又好，同人都好。但系呢边系冇呢个规矩嘅，所以你见到啲封面可以好 L 嘅，即系呢啲嗱呢个十八禁的，最后好似冇买到。呢啲就呢、这个就几出名去画啊嘛，死啊！卡年嘅，唔系卡年嘅，佢系你觉得佢海报嗰啲咧，聪明嗰啲嘅，咪设计成咁嘅款咯。佢同人志同一张图咧，系呢度冇睇啊，喺度喺度系露点嘅。佢就呢啲大海报输出的时候，就涂层加个好，加个胶布啫，就系喺呢度 已经嗱，见到已经呢啲呢个呢个系右边咯，啊，啲人就去去卖剩嘅，或者系我唔肯定有几多人系买咗好多，然后喺度寄啊。 通常 卖剩嘅， 通常都系卖剩嘅，因为通常如果你唔系数书嘅话咧，只带个车仔推嘅话咧，通常唔需要呢样嘢，系主要就咩啊？将啲卖剩嘅或者啲唔想搬嘅嘢，啲工具嗰架撑升升嘅嘢咧，俾你再。咁唔使咁唔使咁辛苦嘛，大佬。有阵时今次我睇睇部睇X 咧，又攞部识便利店用嗰自动收银机。 诶，嗰部啊真系，我有见到人哋影，但我见唔到实物本件。嗰部机应该系退役咗嘅 seven 机嚟嘅，因为 seven 而家已经用紧新机了，嗰、那个系旧一代嘅咁啊。嗱呢度你见到啦，呢个钟数已经啲人就而家应该系三点左右咯。即啲人咧已经系执啊七七八八噶啦，呢啲唔系冇到噶，呢啲系直情执好晒嘢，然后最终将物张台摆上去。我发现咧系有两种流派嘅，我唔知边个先系啱啊。有啲人系放台底嘅，有啲人放台面嘅。 嗯， 我唔知边个先啊。嗱，呢个就系佢哋个社团窗口，即系你要你去摆摊的时候，你嘅其中一本要俾人睇，要去俾人检查，就系喺呢度啊，放喺度咁啊。如果你是成年向的就在这边，一般向的就在这边这样去给他检查过先，如果有问题的话他就会过来跟你看看怎样搞。这个好像挺出名的，后面我才知道，我当初只是觉得很怪的，其实放心啦，都不多的。赌博或是或者是福本新宏是不少的，但是用回原画原本的风格类似啦，去画就不多的，通常都是将它美型化之后的。咁啊，好啦，完了，这个就第一日完了。我不知道大家听唔听声啦，拍手掌。 传统啊，呢啲系。 なお企業ブースは5時まで開催しております。 是的，应该大家听到的，因为我监控的是输出，我不过录音我看看怎么搞咯，就是然后这里 就回去，因为刚刚讲过了，是 我要回去交证的嘛，这里就是会动的下面影上去，然后回去西馆，因为第一日是四点就是一般入场，或者一般同仁那边就收工，但是企业摊放到五点的，第二日就都是四点，我要在四点半交证，交完证之后就又入回来这个 cosplay 广场，我真的不争人影了，然后入来企业摊。而家企业摊同我当年已经系差咗非常之远了，不过大家都估得到啦，都冇咩啦嘛。 嗯， 杰特，你上次嚟嗰阵时系咪都已经系咁噶啦？ 差唔多啦， 即系冇晒啲胶 game 厂啊嗰啲， 即 系调翻转啲而家胶 game 仲即系死晒未都系一个问题，未死晒嘅我知道，但佢仲应该冇咁嘅财力走去摆呢啲嘢，大部分都系啲动画摊啦。这些就有些小摊很小的，就是你没见过靠边、靠在企业摊是吊返转的，靠边那些才是小摊的、这个是角川来的，不是这个不是角川，这个不记得了哪个，这是 V 来的、这个这个不记得哪个动画公司、我不记得了，就是影员已经不记得了自己的第五人格啊，呢度写得个摊 OK 地大，意外地非常地大。我唔知图什么了，即系你第五人格嘅主要嘅系嘅观众唔系嘅客群喺呢度喺呢边嘅咩？ 咁佢唔系就佢摆两日噶嘛，双本只系咁，你第一日冇一，第二日有噶嘛？ 呢度就 Hollow Life 啦， 又系 Becola 啦， 呢边系中层啦，吓，即系好咸湿嗰个。 即系系入边搞紧活动，下边就有人有入场，即系佢有啲整理券啊嗰啲，唔知点样可以入到场啦。外边系不断有人举机，然后个工作人员不断嗌咪靓影相。好似应该系只有入边嘅人可以影嘅，即系理论上。一般人可以喺企业摊呢边可以影相嘅，但系当然啦，如果嗰边被摄对象唔俾嘅话，都系唔俾嘅。但一般嚟讲系可以就咁影相嘅。 嗯， 啊呢边系离机嗰边， 嗯， 又系罗连咁远，因为佢近少少要入场先喺度。呢个系国村，系嘛？佢哋即系。因为而家呢个中赛已经系就手工，我哋最后冲刺紧嘅啦，所以佢哋喺度养晒啲精品出嚟去吸客咯。 嗯， 呢个系小联神乐个制作人走出嚟嗰一档嘢。 嗯， 再影大再放大啲，应该都得嘅，都尚算系全年龄嘅呢种全年龄咯，大家明啦吓。 几四副钟。 这个是 V 来的、我相信其实应该很多人这样做，但可能只有这一档是做到收工，因为我去到这里现在你还看到左下角有个 mon 的嘛，我站多阵之后它就已经收埋了，应该是大家都收工了，直接在这里做直播、即是它加个 cam 在这里影下外面是长什么样子的，然后跟观众一起做互动性。即本人应该不是在会场里面的， 在某个地方到连线连过来做直播而已。非常之多 V 的今次。这个这个东西 100% 是中国公司，你没见他这么多什么。100% 是中国人搞出来的，最少 是他们才会喜欢用二次元这个字而已。那个文化那些东西呢都是。 分到的。 这档应该都是 V 来的。即系好多啲，我都冇，我听都冇听过，唔系我都系我听都冇听过。 嗯、 即系可能好熟嗰啲人会识啦吓。啊，呢、这个三次元唔系呢个系咩？咩咩卡罗做嗰个、那个 game 嘅宣传。 好熟好熟面。 秋田书签啦。呢、这个咩咩 Michael 什么？嗰呢档嘢嗰两上面有。咪呢两套嗰间嘢， 哦，虽然都唔识， 呢边都系动画公司嚟嘅。点解我而家都见到佢咁少人咧？就是、因为咧要卖嘢嗰啲咧，啲限量 set 啊嗰啲咧，一早已经卖晒噶啦。到我而家入场嗰时咧，呢啲嘢全部冇 Q 晒啦。你望下呢度，佢系有六定七个摊位可以收钱嘅，然后都要排晒队噶。但是这个钟数当然是没人啦，要什么都卖晒了。然后这个这么多年都还在这里，我有确认过他是每一年都来参展的，是每一年，最少由我来的第一年开始，即是七十几了。 好的，挂迷了，这是挂迷摆档。 即好，真是惯例，真是我都以前都有一句，我都是不是很明白他摆在这里做什么。虽然我见到他是印那些、私人精品、啊、或者以前是印度人字，以前比较多copy本的嘛， 现在用 我知道是有的用的，但是、有必要这样吗、不知道、这边转几转向啦、迪亚拉他完了没忘记了，总之都是啲最受欢迎嗰啲都系卖晒噶啦，已经系，所以先冇人嘅。呢栋系纯粹嚟揾食的，卖好，即系唔同嘅画师就真系出啲勾出啲精品咯，我真系可以咁讲。啊，呢个啱啱影过啦，呢个又系呢档我识，档嘢我识嘅。但你叫我认出每个人个名，叫我噏出嚟就冇意思啦。啊！呢个中层嘅另一边，啱啱左边嗰度系表演边啊，呢边就系卖嘢嘅。因为佢派嘢啊，所以好逼啊呢边。咁我等嗰阵时，等佢派嘢嗰阵时，又攞嘢去影下相咁样。即系我问，即系虽然系安全嘅，但系即系呢啲咧，真系有够即系咧。呢啲抱枕我都仲算正常啦，虽然咁肥。咁肥腻咧，就真系唔系个个都食。虽然我食，奶就算啦。但系咧，你将嘢咁样嘅影法咧，系真系咁噶，件嘢真系咁样噶咋、 哇，真系，唉，啲韩国仔都系变态噶啦。呢个0101，东方好出名嘅嘢啦。虽然而家都好多唔系东方噶啦，已经啊呢边大嗰啲仲系，但我见佢已经有唔少唔系东方相关嘅嘢啦。毕竟东方真系过气啦。呢间唔系 Melon Box， 真系卖 Melon Pan 嘅蜜瓜面包啊！是真的卖 Melon Pan， 你看看这里。是啊，是啊，真的见真的在这里卖。然后还有很多人排的，这个总数还有很多人。不过 都很正常的。会场里面所有吃得的东西都条队都很 Q 长的。饮就还好，因为很多自贩机。 嗯。 这个卖多路那些的啲公仔啊。你明唔明叫公仔？即系哇，你应该身边总有啲人咁玩呢啲噶啦。你好，即系之前我哋有提过一套 《网络宪兵》， 同埋即系想梦想成为魔法少女。依我哋唔系好咸湿，呢两档嘢都系拆地边噶嘛。但系依我哋今次买啲嘢唔系好咸湿，定系咸湿嗰件喺度咧？我唔知道啊。这个我给你估下，这里是卖什么东西摊来的，什么摊来的，你一定认识的那件东西。里面讲的东西你就要作品你可能都认识，俊达摩这些你可能都知道的，里面买的东西你都知道的，你估下这个是哪间公司来的， 哪一栋画公司， 答案出了的，其实 在最顶的。认到人样，不过不要紧啦。最上边邮便局，乜而家啲邮局咁先进噶？ 佢日本有民营化嘅嘢就要搵钱噶啦，同埋日本邮局系 局嚟， 日本邮局乜都做噶嘛。 隔篱呢个咧就正路少少，环境省，即系佢嚟搞我就唔系好出奇嘅。咁佢都系嗰啲展览式嘅啫，就同艾玛搞合作嘅。咁啊，呢个就正路少少。有嗰个真系你，我真系遮鸠住嗰个档咯，个嘢同埋遮埋嗰啲制服啊，我影得唔好啊，有可能后边会再补啊，系应佢系直情系着住油嗰个制服嘅，有嗰个唔系我叫嘅背心啊嗰啲嘢，呢个系艾玛同环境局嘅合作嗰啲世界万啦，呢个又系重复啊，呢档嘢我就唔识嘅，佢入边展出嘅嘢我都唔系好熟嘅，但系我见到嗰件嘢试听嚟嘅呢个。即是他卖碟，然后比较这样的东西给你试听。我不识啊，音响我真的不识，但是应该都几咁本啊。这个我找到个近一点的地方拍，但是拍得很蒙，就不放大了。这个就是他旁边的位置，都是离机的。这个就刚刚说来找食那些，就这样找个人画一堆图，然后出一大铲精品。这些绝对是来找食的。日本的胶牌是这种为主的嘛，很勾气的嘛，你可以说它气，也都可以说它清楚。刚刚中国人那些真的说花碌到呢，那个角色在哪里，离远我真的看不到。这个不关copy case的事，这个是第一天我回去的时候路过行到见到这个cap品展，未去，去完再跟他说，我其实有去小原展的，不过就这些就零零碎碎不关copy case的事，我就对咁啊，一日目就到呢度为止啦。咁啊，二日目就留翻下一节继续，应该就冇一日目咁长嘅，原因啊到时再讲啦。咁啊，下节再见， 拜拜， 拜拜。